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 Peter 老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的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我们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时啊，大家可以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我们小鬼当家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今天的魅力中国啊，我们将继续聊徽派建筑。昨天我们了解到呢，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公园看到了6个哈保存特别完好的徽派建筑。那么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徽派建筑有哪些具体的特色，以便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呢给予特别的关注。大多数的徽派建筑呢都有大厅和拱门，它的目的非常简单，是纪念家族的那些祖先。同时啊，它用雕刻的横梁和柱子呢作为装饰品来显示家庭的财富哈，就看看我们家特有钱，那么通过这些横梁和柱子哈，有一些横梁和柱子呢讲述了八仙过海的故事。那么大家想一想，八仙过海这么一个中国的历史神话哈，怎么用英语来说，一会儿呢 Peter 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有一些柱子啊，由于啊时间的久远呢受到了这个损坏，但是呢他们在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中呢被保存了下来。听完了刚才的这个中文的介绍呢，脑子里面过一下哪些单词我可能会，哪些句子结构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可能还有小小的问题。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其中的一些重点的词和词组。看一下大多数的徽派建筑啊， most Hui style building have大厅，这个很容易是 halls 啊 ，H-A-L-L 哈，这个大厅哈，大的礼堂，以及呢拱门哈，这个拱门呢，如果大家哈听过呢，我们前几期有一个节目呢，讲到了颐和园的17孔桥，提到了一个词叫拱形的一个东西叫 arch，A-R-C-H， 但是拱门后面要加一个 way， 叫 archway，A-R-C-H， 后面加一个 W-A-Y， 表示拱门。来纪念啊家族的这些祖先们。那么这个纪念啊这个词啊，其实有一个词非常的好，叫 honor，H-O-N-O-R， 这个词作为名词啊表示荣誉，但是作为动词啊表示说呢，为了纪念，为了祭奠谁谁谁，往往啊在一些特别重要的或者特别正式的场合，特别呢像一些演讲当中，为了纪念哈，比如说那些烈士们或者说那些英雄们，我们可以用这个单词 honor 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一个单词 honor family， 然后一个祖先啊，这个词有一个难度哈，叫 ancestor 叫 A-N-C-E-S-T-O-R。 如果大家对这个词不太熟悉的话呢，用一个相对简单的词组来替换也是可以的，叫 old generation 哈，那些老的那一辈人们哈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合适最恰当的呢应该是这个 ancestor， 虽然有些难度，但是呢希望同学们能够把这个单词记下来。同时啊，他们还用一些雕刻的横梁和柱子做一个装饰品。 They also use 雕刻这个词，出现了 carved， 这个是 C-A-R-V-E-D， carved 是一个过去分词， carved 后面横梁是 beam， B-E-A-M， 这个词是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那个横梁 beam， 然后呢这个柱子这个词我们在昨天已经讲到了，是 pillar， pillar P-I-L-L-A-R， 这两个单词我们再说一遍， beam and pillarBeam and pillar。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会看到一个提示语叫 low beams， low beam 表示说这个横梁特别的低，大家呢如果路过的话一定要什么 duck your head， duck your head 就像鸭子一样把你的脑袋呢低下来哈，就表示说呢这个门梁特别的低，把你的脑袋呢低下来，然后呢不要撞到自己的脑袋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提示语哈。我们来想一想 beam and pillar， 这一个 decoration， 做一个装饰的一个东西来显示家庭的财富，这里面显示非常简单， show the wealth of a family， 这个 wealth 是家里面有钱的一个名词， w-e-a-l-t-h wealth of family。同时啊有一些雕刻的东西，大家想想雕刻这个词我们刚才讲到了，哎 carve， 哎对了非常好哈， carve 这个词，但是呢这句话里面这个雕刻呢是名词了，我们上一句这个 carve 是一个 ed 啊，表示被雕刻的，是一个过去分词，而在这个句当中这个 carve 是一个名词了，雕刻的东西 on its 什么横梁，这个单词大家想一想横梁怎么说了， beam B-E-A-M 在横梁上显示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记下来以便呢以后在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讲一讲，我给大家讲一个八仙过海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翻译， show the story 啊，这个故事非常简单， of the eight 啊，八个啊仙啊，这个仙怎么说啊，我们知道仙呢仙人哈都呢他能够长命百岁哈，他呢不会死掉的，所以呢他用一个词叫 immortals， immortals 这个 mortal 这个词 m-o-r-t-a-l 表示说呢一个凡人，有生有死的人，那么是凡人叫 mortal m-o-r-t-a-l， 但是呢如果指神话里面那些仙人们的话呢前面加一个 I am，一个否定前缀，表示这些人是仙人，跟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叫做 immortal， immortal， 所以说八个仙人叫 eight immortals， 是一个复数形式，穿过了这个大海叫 crossing the sea， crossing the sea， 所以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大家把这个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讲这些词穿起来，叫做是 the story of the eightImmortals crossing the sea 哈，希望大家能给它记下来。Ancient Chinese myth 是一个古代的中国的一个 myth， 是一个神话。同时啊，这些柱子呢 have become distorted with ages， 后面有一个是 distort， 表示变形了损坏了， distort D-I-S-T-O-R-T 啊， distorted with age， 年久哈或时间的流逝啊，But have been preserved in their natural state、啊、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中被保存了下来。 Preserve 这个词我们在昨天已经讲到了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Preserve， Peter 老师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再说一遍， P-R-E-S-E-R-V-E-D 哈， Preserved in their natural state。 同时啊，这个公园的这个经理啊说到呢，有一些对这些建筑的损坏呀是无法弥补的哈，他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呢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展示真正的徽派建筑风格或建筑文化，所以呢他们在修复这些损坏的徽派建筑的时候呢没有用新的一些材料呢替换旧的材料，而呢把这个新旧材料呢相互结合，比如说他提到了说把新的支柱呢与受损的这些柱子呢相连接起来，让他们呢更加稳定，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替换的一个概念。首先我们看看，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It's a truly a pity， 这个词我们学过， pity P-I-T-Y 表示一个事情太遗憾了。 Some damage to the buildings is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rreparable， 这个词 repairable 表示说可以修复的，前面加一个否定前缀是 IR， 那么表示说不可以修复的，所以呢他觉得非常的遗憾。 然后呢他接着说呢 We try our best to present 展示出来这个词 P-R-E-S-E-N-T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因为它的发音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拼写如果是名词的话呢它表示礼物作为动词的话它表示说展示出来同时的发音发生了变化是 present 后面真正的一个徽派文化authentic 这个词大家记下来 authentic 一个真的 A-U-T-H-E-N-T-I-C 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真品啊，一个东西是赝品哈、啊。那么一个真一个假我们用真这个词呢今天学到了是 authentic 徽 culture so we did not use a new pillar 没有用一个新的柱子 to replace the damaged one howeverNew wooden support will link to the damaged pillar to strengthen them. 所以呢，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物，然后呢，让损坏的这些 pillars 能够呢更加的有力度哈。用一个是 strengthen them， 这个 strengthen 是 strong 的名词形式，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ost Hui style buildings have walls and archways to honor family ancestors. They also use carved beams and pillars as decoration to show the wealth of a family. The carvings on the beams show the story of the eight immortals crossing the sea, an ancient Chinese myth. Some of the pillars have become distorted with age, but have been preserved in their natural state. It's truly a pity som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irreparable.said the manager, we try our best to present authentic Hui culture, so we did not use a new pillar to replace the damaged one. However, new wooden supports will link to the damaged pillar to strengthen them. 那么听完了徽派建筑的介绍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首先请到的呢是徐鼎哲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冬季两项英文朗诵，他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 Hello, everyone. I'm 徐鼎哲，三里河 Number 3 Primary School, Grade 5, Class 1.My winter Olympic dream is to be a volunteer. You know that in the year 2022, the 24th Winter Olympic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I think we all should have Beijing hold the Olympic. If I'm a volunteer, I will tell athletes where the stadiums are. If I'm a volunteer,I will take the athletes to visit the Empire Palace or the Summer Palace and take them to taste roast duck and other delicious food. I will help them know more about Beijing. If I'm a volunteer, I will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Winter Olympic, that is, 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 be a volunteer, I will study very hard.Good luck with Beijing. Good luck with me. Now, I will introduce biathlon to you. The biathlon is rooted in the skiing traditions of Scandinavia. In modern time, the activity that developed into this sport was an exercise for Norwegian people. It was an alternative training for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mid-1950s,However, the biathlon was introduced into Soviet and Swedish winter sport competition.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lots of people enjoyed it. This new popularity aided the efforts of having the biathlon gain entry into the Winter Olympics. The first biathlon world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1958 in Austria, and in 1960,The sport included in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In 1992, women's biathlon was allowed in Olympic too. A biathlon competition is a race of ski with shooting. Ski requires great strength and speed, and shooting requires a person to be very calm and have excellent rifle skills. When you ski, you have to ski faster and faster and have to go cross-country. Biathlon has either 2 or 4 shooting rounds, half is prone position, the other half standing. When athletes see the shooting rounds, they have to stop, then shoot. When athletes ski, they have to carry their rifles on the shoulders all times. The contestants with the shortest totals time wins. I think biathlon is an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snow sport. I hope after my introduction, you will like biathlon. Thank you, everyone. 接下来，张新月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中文朗诵，他朗诵的名字呢是《皇帝的新装》。 我叫张新月，今天我要跟大家朗诵的是《皇帝的新装》。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亲自到来了。对，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嘛。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的美丽的服装。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普遍的称赞，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那孩子的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说的话低头私下传播开来，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徐鼎哲同学和张新月同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各位同学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朗读、配音还演讲啊发给我们，然后呢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节目，请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接下来是今天的英文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and the Little Pup。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 Biscuit has a new friend. His name is Little Pup.那饼干狗呢有一个新朋友了，这个新朋友的名字是小狗狗。 Little Pup is a small and scary dog. Will Biscuit ever get a little pup to come play with him? 可是小狗狗不但小，胆子也很小呢，那么饼干狗能够让这个小狗狗一起出来和它玩吗？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and the Little Pup.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和小狗狗。Here, Biscuit, it's time to play. Woof, woof!饼干狗快过来呀，到我们一起玩的时间了。汪汪，哼哼。 You found your ball biscuit. 啊，饼干狗，你表现得真不错，你找到了自己的球了。Oh, you found a little pup too. Oh, 可是这个时候，饼干狗叼着球，看见了狗窝里面有一只小狗狗。所以主人说，嗯，你还发现了有一只小狗呢。汪汪汪，嗯。Come out, little pup. What is your name? 汪汪，嗯，快出来呀，小狗狗，你叫什么名字呀？汪汪。哦，饼干狗想和这个小狗狗一起来玩。Come out, little pup. Biscuit wants to play. 汪汪，嗯，快出来吧，小狗狗。嗯，饼干狗想和你一起玩呢。汪汪，嗯。Off. The little pup does not want to come out. 汪。哦，原来小狗狗它不想出来玩。Here, little pup. Biscuit has a ball. 汪汪。嗯，快出来呀，小狗狗！你看，饼干狗它有球呢，它叼着球等着你一起来玩。汪汪。Biscuit has a bone. Woof woof. Want to come out, little pup? 哦，你快看呢，小狗狗。嗯，饼干狗有一块骨头，它叼着骨头想和你一起分享呢。汪汪。小狗狗，难道你不想出来一起玩吗 ？Off off. The little pup.Does not want to come out yet. 嗯，汪汪，嗯，小狗狗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一起出来玩。What will we do now? Woof. Wait, Biscuit. Where are you going? Oh,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汪，等一等，饼干狗，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Woof woof. Silly puppy, it's not time for you to hide.嗯，汪汪，哎呀，嗯，你这个小傻瓜，你现在还不到你去躲起来的时间呢，你要干嘛呀 ？Off off off！ 哦哦，小狗狗从狗窝里出来了，它叫着汪汪汪汪汪汪。Oh, Biscuit, here comes the little pup. 汪汪。哦，饼干狗，你做得真棒，你快看呢，小狗狗现在走出了狗窝，嗯，真不错。 Woof woof. Off off. 啊，两只小狗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Funny puppies, you both want to play. 哦，好有趣的小狗狗啊，你们两个现在都想一起来玩了吧。嗯，You want to play hide and seek. 嗯，你们现在想来玩捉迷藏的游戏了。真开心。Ready or not, sweet puppies, we found both of you. 哇，那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嗯，小宝贝们，我们来找了。哇，我们发现你们了。Off, off. Woof.嗯，两个小朋友成为了好伙伴。嗯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我们看到了 Biscuit 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小的小伙伴 Little Pup， 他展示出了很大的耐心，他想和小狗狗一起来玩，玩球、叼骨头、捉迷藏，这是小狗狗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做游戏了，所以大家能够从 Biscuit 身上又学到了一点优点了吧，那就是关心照顾比自己小的好朋友。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也可以找到这些小朋友吗？然后可以照顾他们吗？嗯，真不错。 Words list 好了，现在来和Jason老师总结一下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出现的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 Hide and seek， 嗯，是捉迷藏的意思。 We found both of you，哦，我们发现你们两个咯。 The little pup does not want to come out， 嗯，小狗狗现在不想出来玩。 Biscuit has a ball， 嗯，小饼干狗现在有一个球。Want to come out, little pup? 嗯，小狗狗，难道你现在不想出来玩吗？嗯哼，那这些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真不错。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She's got antennae for